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because I keep on listening to music. 我是不断的听音乐。我讲 I keep on, keep.后头加那个 on 可以不要。I keep listening to music. Listen 这个字加 ing 在 keep 后头啊，表示一种持续进行的意思。比如说 I keep singing， 我不断的唱歌。所以这个用法呢要了解。听音乐呢，常常听音乐让我开快乐。但同样的，常常跟大家一起呢，我们研究英文呢，也让我快乐。Quite often, when we get together to learn English, this also makes something that turns out to be some kind of pleasant thing. A pleasant thing, 也就是愉快的事物 to me. I enjoy teaching, especially I enjoy staying with you because I can see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making progress. I feel very happy. 看到每个人都在进步，我是非常高兴的。今天我们就来谈的是 true happiness， 真正的快乐。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happiness。 这个 happiness 很多人在念的时候叫 happiness， 不是老外呢，是这样念 happiness， 它 N-E-S-S， 它不会照着音标那个符号来念，它是念成 ness， happiness， happiness。就像那公主啊 ，princess， p r i n c e， prince 是王子，加了这个 s s， princess， 也就是公主，它不会念成 princess 啊。这个呢，小地方就要注意了。有时候音标是音标，但实际老外念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来，我们今天去看今天的真正的幸福这篇文章。Many people think that happiness lies in making a great deal of money. They think that money can buy everything. As the old saying goes, money talks. However, there are things which money can't buy. For example, no matter how rich you are, you can't buy good health, and you can't buy true friendship either.If you are satisfied with what you already have and what you are, you get true happiness. 非常的简单。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是小弟我跟上写的。Many people think, 许多人认为，我们先讲了 many, 就是复习在65课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它的 many 后都要放复数的名词。One person,Two persons, 也就等于 two people, many people. People 那个字是二以上，三四五六七八等等，还有 many 啊，这些都可以使用的。啊，但你不能讲 one people, two peoples, 不能这样讲，那是另外的意思。我们在这儿暂时先不说。Many people think, 许多人认为啊 that happiness lies inMaking a great deal of money. 整个 that 从句里头是作为呢 think 的这个宾语。从句里头的主语是 happiness. Happiness, 快乐 lies in, 这个就要记住了。lie, 第三人称单数加个 s, 主要是 happiness, 它叫做抽象名词不可数的。不能讲 one happiness, two happinesses, 一个快乐两个快乐，没有办法，中文也许可以这么说，可是在英文里头这个概念，快乐是一个抽象的个体，是一个情况，它是没办法来数的，所以我们解释视为单数，因此后头的动词 lie 就要加个 s， lies in 就要记起来，叫在于，成功在于努力， success lies in hard work， success success 在于努力叫 hard work， hard 就是奋力的， work 就是工作，Success lies in hard work。 好，成功在于努力，同样的，幸福在于什么东西呢？快乐在于什么呢？ Making a great deal of money lies in， in 是介词，所以后头要放动名词短语做它的宾语， Making 就是挣很多的钱， Money 是不可数的，所以你要用 a great deal of money，或者 a lot of money， a lot of 后头放可数的不可数都可以，或者是 much money， making much money， 但不能讲 making many monies， 这都是我们说过的。 They think that money can buy everything。 好，这些人啊，就是指前面的 many people， 认为啊，钱可以买所有的东西，什么都可以买到，比如说 I want to buy a penI want to buy an expensive watch. I want to buy a very good computer. 这都可以买得到。所以他们认为钱都可以买得到。甚至钱可以买的爱情。Money can buy love. 钱一拿出来就有漂亮的美眉就过来了。我想嫁给你。你认为钱是万能。所以甚至有一句格言还这么讲呢。As the old saying goes,这句话，所以这个结构要现在就要记起来。俗语说得好 ，as 就正如，俗语是这么说的。俗语就是 the old saying。好，俗语说得好，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Money talks， 钱会说话。钱会说话呢？这种翻译就翻得不太好了，那是字面的翻译。那实际翻译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好 money talks。 好，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用法， mone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它是钱可以让世界转动啊，就什么事情有钱就好办事，事事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有钱都可以做得好。好， money makes the world W-O-R-L-D go round， 但是你直接讲 money talks 就好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如果你硬是翻译是 money can make a ghost push the grindstone around， 这样的个磨石 grind G-R-I-N-D stone S-T-O-N-E go aroundLaw I would check a law ban tien, that we shall need some wing on the second one. Nurses were all just Neiman German jammed. You can nurse a great tree more. Jammed a butcher. Woman that to jam laggards. Money talks. Neiman jam how doggards. Nika, laggards to go la. Money talks. Jam to killer. However, Bugona, there are things.有些东西 there are 就是有啊，都教过，有个人 there's a man， 有一个苹果 there's an apple， 在桌上 on the table，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还有一些事情啊，有些东西 which money can't buy， 钱是买不了的。你以为说钱是都可以买得到吗？那有些就不行。举个例来讲吧， for example，No matter how rich you are， 不管你有多么的有钱， No matter how rich， No matter how 就不论多么的， How 后头要放形容词或者是状语，我们叫做副词。 No matter how hard you study， 不管你是多么样的用功，这个 hard 就是在这边就是副词，就是一个状语。No matter how well you sing， 不管你唱的歌有多好听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啊，不管你多么有钱 ，how no matter how rich you are， 我差点要讲一个好难的词来取代，就是 however。However 是然而，可是它也可以得 no matter how。However 后头放形容词 rich 或者是副词。好，我们也可以讲 however rich you are， rich 不要念成 reach。不管你多么有钱 ，you can't buy good health， 你就买不到健康啊！这实在话，你不管你多少钱，你生病的时候，你能买到健康吗？买不到。对不对？你可能是小病呢，吃吃药呢，也许会好。可是你还是依然顾我，将来就得了重病，你买不到的，你花多少钱都没用的。And you can't buy true friendship either， 你也不能买到真正的友谊。逗点加 either， 也有老外念成 either， 这个叫也，跟那个 to 用法一样。T-O-O， 但 to 是用在肯定句。好， I can sing， 我可以唱歌， and I can dance， 逗点 to， 我也能够跳舞。如果你前面是否定句， I can't sing， 我没有办法唱歌， and I can't dance either， 你后头就要用 either， cannot 点点点 either。好，所以这边呢有一个 can't， 就是 cannot， 你也没有办法买到真正的友谊。啊，你说不对，你讲的不对，我钱一拿出来，啪，放个十万块钱，大家都来了。哎呀，师兄，你好漂亮，你好潇洒，你今天穿的这个颜色，这个衣服好美，是我第一次看过。你看你这个卡其裤，哇哦，你也很棒吧？少来了，我这卡其裤呢，就在就现在这个火车站下面买的一条。以人民币来计算的话，哎嘿，30块而已啊。所以呢，少来跟我拍马屁，你是个马屁精。马屁精怎么说 ？Flatter 就是拍马屁。Don't flatter me. F-L-A-T-T-E-R. Flatter 那是一个动词，再加个 E-R. Flatterer 就是马屁精，就这样子啊。好了，那么这种朋友呢，那么就叫什么朋友啊？酒肉朋友。就是 wine and meat friends， 可是你这样讲的时候，老外说我听不懂哎，你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酒肉朋友 ，wine and meat m e a t 啊 ，friends。哦，我们外国人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是 fair weather friends， 好天气的朋友。当好天气的时候呢，他才来的，坏天气他就不来了。Fair weather, F-A-I-R, 美好的，这不要翻成公正的。Fair, 小杠杠，再加个 weather, W-E-A-T-H-E-R, fair weather friends, 哎，也就是酒肉朋友。所以呢，真正的友谊你买不到啊。所以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他还愿意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打拼，那就是好太太，那叫真正的爱情。当你没钱时他跑掉了，我告诉你，那真是不幸啊。好，所以爱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钱给买得到的。好，我们看最后收尾了。 If you're satisfied with what you already have and what you are, you get true happiness. 如果你是感到满足的， If you are satisfiedSatisfied 前面会加 R， 主要是 satisfied 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感到满足的。后头要跟 with 并用。如果你对什么感到满足呢？后头用 what 引导的从句，用 and 连接两个 what 从句，作为 with 的宾语。